们的视频来看一看，就是泽华老师最近有没有胖，以及樊雪是不是依然保持着苗条的身材。 你说的是永远都不会胖、哦、啊？ 是的， 现在才 我有这个信心。 OK，、那我们希望在40岁的时候， 对，在镜头前大家看到的我依然是苗条的，没错。 你的意思就是那时候你已经不在荧幕前了呗？好的，欢迎大家随时的锁定一下我们的节目啊！ 是的， 看一下樊雪有多苗条、多纤细的话、记得通过视频直播。 没错，大家可以通过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然后记得选择我们左下角的视频直播里面的频率挑战新歌声。同时呢，还可以跟我们的深度直播伙伴一直播搜索“活力982”，点进来就可以看一下泽欢老师是不是最近这个日渐长了个秋膘、冬膘的 丰腴，然后樊雪还是那么的苗条纤细，怎么吃都吃不胖。让人生气，这两天北京的气温越来越低了， 是的，太冷了。但是你觉得您今天说这个合适吗？你穿着短袖 室内大家应该是通感， 拉仇恨， 就特别是暖气一上来以后，很多家庭的室内温度都是在25-26度，如果你们家要是暖气格外热的话，可能会在27-28度，就跟我们直播间差不多的一个温度了、这样的室内的热然后室外的冷，一冷热很容易感冒， 一定要注意一下，最近感冒的非常多。 是的，特别是 周五的时候不会更冷吗？ 对对对对 对据说是最低气温达到-14度，白天最高气温也-4度，我很期待周五的到来。 太恐怖了，大家一定要注意保暖哦。 已经好久没有感受到那么冷的天气了。既然天气变得越来越冷，今天节目一上来先给大家一些暖暖的那种。 是的，放了一个温暖的土嗨歌。 啊不不，我觉得可以再暖一点，然后在直播间当中再嗨一点的那种气氛、好不好？ 带我们去完了什么巴黎、土耳其的、再去哪里呢？ 看女团怎么样？ 好呀。 看女团跳舞怎么样？ 好呀。什么肤白貌美大长腿， 哎，是不是很养眼？Chick-Chilly 之前来这个《挑战新歌声》做客过啊，当时月月主持的、我们来看一下当天的现场舞蹈是怎样的情况。哎，并不想看月月。 来喽！ 你看人和人之间的差距啊！ 哎，你这样很得罪人，我要告诉月月姐， 我会亲自跟她说。 非 妈耶！看完以后， 养眼又暖心，有没有？ 对呀、啊，我内心的颜色跟我眼睛里的颜色都是我今天衣服上的颜色。 哎，这个小桃心是不是？ 又冒着粉色的泡泡。 哎 ，Chick Chick 这组合呢很神奇，在没有 怎么的神奇呢？ 就以往这对于乐团而言哈、嗯，是不是总得有歌曲出来以后， 嗯， 然后一凭借一首歌曲一鸣惊人， 嗯， 一炮成名，对吧？ 嗯， 他们呢没有歌曲。然后这个 Chick Chick 这个组合刚成立起来的时候就已经有很多很多的粉丝拥趸了， 因为之前101这个比赛嘛，他们都是101这个比赛里面比较出色的，然后比较漂亮的小姐姐组成的。 五位当中除了一位，其他剩下的都有参加过101 啊， 特别是这个大家比较熟悉的刘仁宇啊， 是的， 然后苏芮琪啊，在这个里面都是有很多非常棒的表演，还有张敬轩、 哎、 这个名字很好记，因为那个男歌手也叫张敬轩、 啊、 很漂亮哈、啊、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天气冷的情况之下看这样养眼的舞蹈、嗯、心情变得瞬间的格外的舒畅。接下来我们要不要看一些帅哥们？ 好呀， 毕竟樊雪看到这样可能会觉得有点无聊， 这样我打算跑到我们就是大屏幕前 去看啊，你 看 不清哈、啊、 没错。 那你给你拿张纸，不然把屏幕舔脏，舔脏了不太好。接下来这个组合呢，国外的这个五秒盛夏， 五秒盛夏， 哎 ，Five Seconds of Summer 这个组合出来以后呢，也是很多人说要颜值有颜值，然后要现场的表现力有现场表现力，要身材也有身材。 我准备好了， 你要去了哈， 我要去了。 来，我们看一下这首歌曲的 MV， 哎，一起来看。 60年間ありがとう。 私もありがとう。 自由時間楽しみましょう。 楽しみましょう。 吓一跳，还以为前面是最浪漫的事。Surrender my everything, cause you made me believe you're mine。 Yeah, you used to call me baby, now you're calling me by name、takes one to know one, yeah, you beat me at my own damn game。 You're pushing, I'm pulling away from you。 I give and I give and I give and you take, give and you take。 哎，这个画面我觉得拍的还是挺美的啊。 嗯、 但是至于这个组合当中呢，大家是否对每个人的胃口可能不一定， 嗯， 对不对？至少这个樊雪好像觉得有点失望。 不是我的、嗯、口味。 但好在我们屏幕很安全，目前还很干。并没有被舔到， 歌还是挺好听的。 OK， 包括一开始的时候吃的那个药啊，我们俩都在感慨说，很希望能够 先给我来一打， 是吧？但你说真有这个药的话，所有人应该都会吃哈。 重返20岁 也不一定，我们可以大家讨论一下这个题。如果真有这样的一颗药丸放在你面前，你吃完以后就可以重返，我觉得不止20岁，刚才那样子看起来得17、18岁。对，回到17、18岁的话，你愿不愿意吃下那颗药丸？那也就意味着你离开了你比如说40、50岁或50、60岁的那个身躯位。 对，离开这个生活圈了， 离开那个记忆。 你要吗？你要吃吗？ 等我到40、50岁的时候我就应该不想吃了。 现在呢？ 现在可能想吃。现在可以重新来一遍。 但是我身边真的有朋友不想吃，就是我们在看重返20岁这个电影的时候 啊， 就说如果就说就是特别喜欢现在的自己 啊， 对，就自己现在的状态和感觉以及所接触到的人和事物是他所喜欢的。 我身边也有这样的朋友， 如果再走一遍17、18，他怕自己做错决定。 哦，是因为这个原因。我身边的朋友更加肤浅，他觉得17、18岁的自己并没有现在自己好看。 岁月带给了他美丽，是吗？ 哎，很多人是这个样子的，随着年纪的递增反而会绽放出更多的那种气质面呀，然后各种其他的美丽面，包括会穿着打扮了，然后言谈举止啊，然后包括这样的个人营造出来的一个形象的感觉，就已经超脱他原本的一个面貌的一个状态。 这不好多人都说小时候长得好看的，这长大了不一定长残不长残 啊、 嗯。这个如果说本来不是很好看，但经过后天的学习也好，或者是打扮也好，或者是知识或生活的积累也好，可能会越加越有韵味，可能越来越好看。 其实在影视圈或者在这个歌手圈当中也会有一些小朋友嘛，就早早的就在荧幕当中表演给大家 了，然后被大家说长残了哥。 有长残的，也有长得依然非常帅气非常好看的， 还有各种不老神话们、 嗯、哎，反正就是享受好自己的每一个当下最重要了。就这个料不可能出现，如果真的出现的话那就到时候再讨论吧。 而且人得学会催眠自己麻痹自己，你要时刻告诉自己我是漂亮的 啊！每天一照镜说哎呀18岁的自己真好看， 每天起床第一句魔镜啊魔镜，我是不是全天下最美丽的那个人？ 是吗？ 是啊。 好好好，小朋友的点我们到这里啊。我刚才那个点应该会感你就让很多人觉得很好玩，但上了年纪我就觉得嗯 嗯， 嘴趴空气突然安静。接下来那还继续看女团好不好？ 好 SNH48 可以吧？ 好的。 公主披风那首歌曲应该也算是他们这个组合当中最受大家喜欢的一首歌曲 啊，差不多 啊，来自于 JJ 林俊杰给他们写的嘛。 是的， 公主披风 非常的又甜蜜又有一点小炫酷的一首歌。 每个女生应该都希望有一个公主披风哈。 啊，我更想要王子的披风。 好好好，那我们看一下公主披风长什么样。西班牙斗牛舞挺霸气的。 变成一个焦点。当街角声覆盖了你，忘记的那一张扑克脸，安静以后的危机来电留在一边。左手不笑，右边挥手，不啰嗦不惶恐，为公主挂帅之后，兵不强求，败也不服首，没有成王败寇，让红色披风恭候。 妈耶，最后长达30秒都是在展示那个披风，是还挺酷的一个披风了。 是呀，这个4000年美少女的微笑还真的是不一样， 是吧？ 又奶又酥的， 跟你这种自己照镜子问谁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女人， 我就是自己骗自己的， 可能出现的就是4000年美女的那个长相。哎，但是你看他最后那个甩披风的那个动作，那个还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就是你要把披风甩得又酷又霸气，还能把那个披风本身的那种劲儿，还那个精气神给甩出来，不难，不容易的， 是吗？没有尝试过。 你回家拿一个那个床单，这样啪一甩，你就知道了。 要这么心酸的吗？但是小时候还真的是演过那种，哎呦，拿一个床单， 新白娘子传奇看多了吧？ 那不，我们都演什么公主啊、格格啊、什么皇后扎自己啊这种事哦，对，容嬷嬷扎自己啊这种事情。 《还珠格格》里面哪有披风？ 这不是，就是 我们小时候就女生会拿那个床单然后顶到头上， 是当、啊、是当这个袍子、 啊， 就当那时候朝代的服饰 啊。 对， 你有没有看《无敌破坏王》？ 自己当娘娘啊，有看啊。 我觉得当中让我印象最深刻就是那个公主们集体自黑 啊。 迪士尼公主 啊，就那个换便装是吗？ 不是，他其中不是有一段说那个你也是公主，那你有没有被什么吃过毒苹果 啊？那一段 你有没有什么什么什么？你有没有什么？ 然后唱歌曲自带特效是不是？ 然后说我也没有妈妈，然后所有公主过来，最重要是我们都没有妈妈。我觉得这电影迪士尼自黑也是很高级的一件事情啊。 哎，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也是跟一部电影有关系。 嗯。 陪安东尼度过漫长岁月。 哦， 你有看过吗？ 有看啊。没有，有看过这本书。突然间反应过来，因为当时的影评分数不是特别的高，然后我怕就是影响这个原著的这个，因为我是原著粉嘛。对对对对，然后就没有去看。 那好吧，既然你没有看， 就像是 节目当中 那个《解忧杂货铺》，我也没敢去看电影。 《解忧杂货店》那个日本的那个版本还可以 啊。 后来不是好多地方都有自己的版本吗？我看过日本版 的，中国 的 那版没有看，就是热巴那一版。 鹿晗演的也很好哈。我们继续说到这个陪安东尼度过漫长岁月。既然樊雪当时没有看过，当时觉得可能会扎心， 今天强行让我看一下， 今天强行给你扎一针。来吧。 海里有一条叫 Alice 的鲸鱼，她身边从来没有朋友和亲人，我很想去看看能不能遇见她。喜欢也得欣赏，我是沉默的存在，不当你的世界，只做你肩膀，拒绝成长到成长，变成想要的模样，再举手投降以前，让我再陪你一段。活出了答案，陪你把独自孤单变成了勇敢，一次次失去又重来，我没离开，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陪你把想念的酸拥抱成温暖，陪你把彷徨写出情节来，再漫长还有期待陪伴你，一直到故事都说完。 世界上有一条最寂寞的鲸鱼叫 Alice， 这个世界里有很多很多人都是 Alice。 千万人中你 对死来说我一点都不怕，我就想着一个，就是怎样能克服目前的困难。 如果我们不去干这个工作，我们不去把这个人抓了，就没有人去干。 想做好这个企业，就应该从诚信的角度出发，跟消费者做最真诚的沟通。北京榜 样，他们是鲜活的价值观，有形的正能量， 弘扬时代新风，激发向善力量。 11月12日至12月12日，登录首都文明网，关注文明北京、北京榜样微信公众账号， 让我们一起为北京榜样点赞。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Are you ready？ 就在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挑战新歌声。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周三晚上8:30，每个周三的心情是怎么样的呢？ 是怎么样的呢？ 你知道周三之前有个说法叫做小周末吗？ 为什么？ 因为距离周五还剩下2天的时间，它是一周当中的最中间的那一天。 这不应该是最煎熬的那一天吗？ 就上班族们会给自己一个小小的欢喜 暗示， 哎， 嗯，马上 今天是小周末，哎，心情可以不一样一点。所以 就是你骗自己的一个表现呗。 你知道，人生有的时候就得骗一下自己，你才会觉得哦，好好玩。 好吧，所以如果你今天人家要是觉得心情好像工作上不是特别特别的满意或者特别的开心的状态的话， 哎， 就假装切换一下，今天晚上是小周末，让自己的内心有一个不一样的状态吧。 这我们也给大家放放 MV， 放放歌，带大家去感受一下周末的喜悦。 哎，但是外面天气还是很冷的啊，大家如果出门的话，或者此时此刻开车在路上，空调打开，然后不要把窗户打开了，羽绒服得穿上了。这还有一点， 注意保暖哦。 就是外面特别冷，然后你在上车的时候，你就羽绒服舍不得把拉链拉下来。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样的习惯，你就会全程就拉上，然后穿得很严实。 你确定不是因为就是穿得多，然后人容易犯懒吗？ 对，也会有这样的可能。 哎， 但是如果这样的情况下，你要坐车，加上今天好像稍微有些堵车，可能会有一些难受， 温差比较大， 会难受，会想吐的。 啊， 所以就是上车以后就一定要给自己一个喘气的一个空间。 你好贴心哦， 是吧？就很有生活的经验，这都是什么呢？ 这都是岁月， 哎， 岁月积累。你看我就不懂嘛。 你看那个电乐也配得非常的好，还是那种噔噔噔噔噔噔噔。好吧，欢迎大家除了通过广播 FM 九十八点二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 是的，大家可以通过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然后记得选择我们左下角的视频直播里面选择我们。的频率挑战新歌声，同时呢还可以跟我们的深度直播伙伴一直播搜索活力982，点进来就可以看到我们啦。 我是泽华， 我是樊许。 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曲呢，就跟岁月有关。 哎， 但这首歌曲出来的时候 跟你有关。 哎，那天是我跟月月一块儿看的这 MV 啊， 我们俩看完之后都眼眶泛红啊。 真的 啊？SHE 的时期 啊，有我跟月月也有一期，我跟月月姐上节目的时候也有放过这个 MV， 然后我们两个也一起眼眶泛了红呢。 主要是这个当中，这岁月不光是年纪的一体现，有很多经历一幕幕展现在大家面前的时候，就难免会 好像不同。这个年纪的人对于时期都会有相同相似的感触。 那你先说你对时期的感受。 就是你他是从 SHE 出道以来 啊， 到发展到今天的一个状态的一个缩影 啊， 就好像在告诉我们人生就像是一场奇遇，一场旅程。 哎呀，你快打住吧， 请他上火车。 不要让我让上纲上线。你就先说说你对十七岁的自己的一个印象。 我十七岁的时候漂亮啊，我一直觉得自己长残了。十七岁的时候是上高中吧，就是 哎，你觉得自己十七岁是好看的 啊？对， 并不是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十七岁好看 啊 真的吗？ 啊，十七岁不太会打扮嘛，每天都校服嘛。 我十七岁很好看 哦。 你这个让我得很不爽。 大家并不知道， 就是对，就是我朋友们公认就是以前更好看一点。 一 对，就是我小的时候更好，我就属于长残了的那一类了。 妈呀， 然后就那个时候是真的觉得每一天都很新鲜。曾经就是被梦想吵醒的日子还是有的。 很单纯的一个小女生。 对，是在十七八岁的时候的一个状态，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状态。我甚至觉得就是我现在做事情的能力和热情真的有时候在某些事情上是不如十七岁的我的。 妈呀，那你剩下的这二三十年都干什么 了？ 废了就一直在空白吗？哎，但我可以想象你十七岁应该像那个郭碧婷在演那个《你的益达》当中的那个形象。 哎，对对对对对， 一袭长发。 是的，真的 是。 然后素面朝天，然后那个时候皮肤还很好，然后胶原蛋白还没有流失的任何迹象，也不长痘，然后心情每天也都很就是莫名其妙的好。 樊雪说自己十七岁像郭碧婷一样，大家跟我的心情应该是一样的。 这是你 cue 我的，我不接是不给你面子。 十七岁的时候就觉得那个时候喜欢一个人的感觉特别好。 哎，早恋。哎呀，大家不要学啊，不要学，这段掐掉。 谁跟你说练起来了？喜欢一个人只是喜欢， 暗恋是不是？ 就是 那你更惨，你还不如我们这些早恋的呢。 我好，很扎心哈。接下来我们就先看一下这 MV 吧，希望带给大家就关于十七岁的种种的回忆， 希望大家一起热泪盈眶一下。 来，

火车上如果真有一个排练厅的话多酷呀，是吧，大家就旅行就不会觉得那么枯燥了。 但是不管看多少遍还是会起鸡皮疙瘩、还是会很感动。 关于友情嘛， 没错。 你觉不觉得越长大好像这个友情越难得的一件事情，就是跟小的时候真正的那叫什么发小，好像也觉得距离变得有一些远了。 没错，你生活 的不是所有的话都可以分享。 对，你生活的场景和状态还有这个圈不一样，每个人的认知说出来的话和感受也不太一样，他可能不太会理解你的心态。 然后工作以后吧，就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一个状态的不同嘛，然后好像也不会有一个相同的圈子，会有一个相同的心境，像小的时候一样那么单纯的去对待你自己的朋友。 哎， 所以能够看到他们三个人从始至终都是这么好的一个状态，真的是让很多人觉得很艳羡的一件事情。 没错。 好吧，挑战新歌声，我们今天嘉宾终于到场，正式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哎， 这里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 Are you ready？ 就在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 Rush Radio， 挑战新歌声，挑战新歌声，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挑战新歌声，我是泽华， 我是白雪。 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请来的嘉宾应该由您自己来介绍，因为我们还在就您这个姓产生了一下争议。 对， 大家好，那个我是姓秦，就是坛子去掉言字旁那个， 哎，对吧， 洗澡那个秦，哎，对对对， 这个在姓氏当中应该是念秦的哈。 是的是的，它是多音字，也念坛，但是在我们姓氏里面它是念秦， 哎， 跟秦始皇的秦是一个读音啊。 欢迎我们的今天的嘉宾秦艺昕老师，欢迎。 谢谢谢谢， 哎， 今天晚上真是经过千折百转，然后那个堵车路上一路堵过来，然后后面没法了，就换那个地铁。 是，也是很不容易啊。今天很多人都在反馈说这个路况不太好走。 今天 对对对， 大部分反映堵车。 对对对对。 但是这种千回百转的这种情况， 哎， 其实也像您的作品当中或您的歌艺当中的一种呈现啊。就唱民歌，好像我们不太懂的人可能会觉得，怎么样可以就一个，一个单一个字，它可以有各种各样的，是吧？千回百转的这样的一种呈现。很厉害，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呢，秦艺昕老师将给大家带来很多好听的歌曲。 没错， 但是由于时间的， 珍惜时间，现在 对时间的关系，我们就直接开始我们的节目了哈。首先进入到第一个板块 ，C 位主打歌。 给我一个 C 位， 给我一个 C 位， 我可以震撼全场， 震撼全场。 C 位主打歌。 C 位主打歌，第一首歌曲您会选择哪一首歌曲？ 这个因为我是来自广西，然后我的家乡是盛产金桔的，所以我想把这首《菊香欢歌》带给大家，也是我自己作词作曲并演唱，然后是在我们那个当地就是第八届旅游文化节开幕式上面的一首歌曲，专门受政府邀请去写这首歌啊。对， 这个季节也是吃橘子的一个很好的季节， 对对对，也是金桔飘香的季节，对。 来了，菊香欢歌。秦老师，咱们可以跟着一起唱啊，因为这是现场唱的一个节目。 是我对家乡的一种描述吧，那种场景的描述。对， 哎，是真的有大片大片的橘子吗？ 对对对，丰收的季节，对，那种一大片一大片古园那种丰收季节特别。 是小的金橘还是那个大的橘子？ 啊、哦，对，那种滑皮金橘，在一般在平时市场上是买不到那种品种的。我们家乡的这种品种是特别有名，我在这做推广的、哎 啊。您是看到这样的场景之后受感动，然后写作了这 个歌吗？啊，对，也是专门为这个，因为我们那就是专门每年都有一个金橘文化旅游节，对，所以说那个就在第八届旅游文化节的时候，就是、 哎、您做了这首歌曲， 对对对， 啊、 然后、 okay. 对对对，我们当地的那些领导就是说觉得哎这个地方我们需要有这么一首歌，然后就对。 那我们接下来继续来跟着这首歌 ，OK， 唱一唱， 谢谢。 很欢快的一首歌曲，都可以想象在现场唱的时候那种载歌载舞的情况是多么的热闹喜庆的这种感觉。希望把这样的满满的祝福呢也送给各位。这是我们的 C 位主打歌，接下来我们快速的进入到今天的等你来挑战环节。 改编翻唱尬舞模仿新鲜玩法大碰撞，大碰撞，等你来挑战。 等你来挑战，接下来我们再紧接着带来一首翻唱作品。您会选择哪一首作品呢？ 那个翻唱作品是吧？那个我还是觉得就是现在人们的生活好了，然后这种是离不开那个我们就是领导，就是国家领导的一个那个 离不开祖国的一个蓬勃发展吧。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那个我就想把一首祖国你好带给大家，也是对祖国的一种祝福吧。 OK， 祖国你好，那我们就把这首歌曲呈现给各位来。 哎，祖国你好送给大家。 啊，对，咱们得唱，如果不唱的话，那这首歌曲的话就跟我们节目不太一样了。时间的关系，这首歌曲我们就听到这里吧。接下来带给大家坐上火车去拉萨，好不好 ？OK。 好，这首歌曲歌词 OK 吗？ 我看一下歌词吧。 好呀好呀，没关系，您可以拿手机直接查一下歌词的。 Okay. 在座的提醒大家，除了通过广播 FM 98.2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哟。收看方式，哎， 大家可以通过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然后记得选择我们左下角的视频直播里面的频率挑战新歌声，同时呢还可以跟我们的深度直播伙伴一直播搜索活力酒吧，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一起来听民歌啦。 是的，由于今天时间的关系呢，秦昕老师在节目当中演唱的作品只剩下最后这一首了。 没错， 坐上火车去拉萨，就是如果路上堵的话情况之下，真的很多人会很想坐上火车去上班。 没错， 哎，如果可以的话，就是 我还想坐上火箭去上班呢。 那也太危险了吧，那也太快了吧，坐上飞机好不好？ 贪心 坐上火车去拉萨怎么样？青瑶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吗？ 稍等，那个我找一下歌词，因为平时那个这歌词有点儿。稍等。 坐上火车去拉萨，你还记得怎么唱吗？嗯， 坐上那火车去拉萨， 哎，唱的还不错嘞， 是这个吗？ 对对对对对， 哈，这可是我童年就听过的歌。 妈呀，原来你是这个歌录的，以前给我反雪多少次让他现场唱歌都不唱。 终于找到我的这个是不是我的风格 style 是不是？ 你是不是青藏高原也可以？ 不可以。 那个郑钧的灰姑娘是不是可以？也不是那个路数的吗？ 也不是。 那坐上火车去拉萨还有没有同路数的？ 我不太知道，听到突然就被人定义，有点害怕。 好吧，陈老师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吗？ 好，来坐上火车去拉萨。如果会唱的朋友可以跟着一起唱哈。我们俩也可以乱哼。 你再告诉我是不是 跟着唱吧？ 好， 我们也乱哼。坐上，嗯， 你这就 坐火箭去拉萨， 对，你这就是火箭了。 可以声音开大一点。 山有多高，水有多长，通往天堂的路太难。终于盼来呀，这条铁路像巨龙飞在高原上，穿过草原，越过山川，载着梦想和吉祥，幸福的歌一路的唱，唱到了唐古拉山。坐上了火车去拉萨，去看那神奇的布达拉，去看那最美的格桑花盛开在雪山下，坐上了火车去拉萨，挑起那热烈的雪山浪漫，喝下那最香浓的青稞酒啊，醉在山花天堂。嘿， 那个巴扎黑啊，实在是太经典了。一会儿还有巴扎黑的话，我们一起跟着黑。 这首歌很有力动感。 山有多高，水有多长，通往天堂的路太难。终于盼来呀，这条铁路像巨龙飞在高原上，穿过草原，越过山川，载着梦想和吉祥，幸福的歌一路的唱，唱到了唐古拉山。坐上了火车去拉萨，去看那神奇的布达拉，去看那最美的格桑盛开在雪山下，坐上了火车去拉萨，挑起那热烈的雪山浪漫，喝下那最香浓的青稞酒啊，醉在山花天堂。 哎呦，刚才跑路跑得太累了，然后现在嗓子有点那个， 有点干 啊，对，有点干， 但是还是带我们去到了拉萨， 对， 难过，难过，我一个巴扎黑都没有跟上，唯一跟上了一个嘿，对，好吧，就真的小时候听这首歌曲，就很想有一次坐上火车去拉萨，我觉得是一个很美妙的一个旅程。 对对对，我今晚上也是特别难得这个机会来跟那个听众朋友们来分享我的歌曲，然后真的是一路的奔跑飞奔过来的， 确实是也很不容易啊。 对对对，很不容易啊。 但是由于我们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只能够听现场演唱到这里了。 希望秦艺兴之后有机会的话再来节目当中做客。 OK， 谢谢，我以后 填补遗憾， 今后有机会的填补遗憾，对对对。 对，像樊雪一样坐上火箭直接过来，哎，就不会堵车这种情况哈。 哎，是。 最后我们听到歌曲呢，也是秦艺兴自己的作品，叫做《家乡恋歌》啊。 是的，是的。 哎，这首歌曲 专门为家乡就是创作的一首歌曲，因为我们在异地他乡的人嘛，总有思念家乡的那种情怀， 嗯， 对吧？所以说我就专门为家乡创作的这首歌曲，也是带有一些我们广西的风味 ，嗯， 那种感觉。 OK， 好，那我们接下来这个坐着火箭去一下广西， 欢迎欢迎。 那种思乡之情在这首作品当中都可以感受到啊！ 嗯、 感谢大家收听收看今天的挑战新歌声，我是很能吃的泽华， 我是随歌舞动的樊雪， 也谢谢秦艺兴做客。 谢谢两位主持人， 谢谢老师， 帅哥美女。 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活力 Music 课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啦，拜拜， 祝大家晚安，拜拜。 来说我一点都不怕，我就想着一个，就是怎样能克服目前的困难。 如果我们不去干这个工作，我们不去把这个人抓了，就没有人去干。 想做好这个企业，就应该从诚信的角度出发，跟消费者做最真诚的沟通。北京榜 样，他们是鲜活的价值观，有形的正能量， 弘扬时代新风，激发向善力量。 11月12日至12月12日，登录首都文明网，关注文明北京、北京榜样微信公众账号，让我们一起为北京榜样点赞。 北京时间。